是2022年2月22日七个号码占了六个字，是个二字。这么多个二字呢，希望这个二字呢就帮我们很轻易地击退了这个新冠这个病毒。今年是虎年，虎虎生威，现在的虎威呢还未弱的，我们现在仍然呢有一种过年的气氛。所以今天仍然跟大家讲一些跟过年有关的东西，叫做虎年的春联。咁就请嚟两位专家，一位咧就系每年都同我哋讲对联嘅呢个资深中文老师啊，黄金城。啊，黄金城， 系 你诶，听电话听到你把声啊。另一位咧就系我哋嘅财政啊，万玉良。 系，陈老师、黄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咁咧就系、是、嗱，我哋讲虎年嘅春联咧，就其实好多嘢讲嘅。即係講之不盡啦！我哋以前曾經喺一晚嘅節目度講過虎年談虎，咁啊講起只老虎咧，阿萬玉良，你有啲咩心得啊？我可以唔一定講春聯嘅，你可以講下同虎有關嘅嘢噶。 哦，虎啊，真係好多嘢啊！上次早兩個禮拜，阿岑老師你同其他啲嘉賓都講咗， 有啲冇講啊，係嘛？ 嗱，我咧就如果你问到我呢，第一样我讲呢，我就讲啲小品先，即係未必同对联直接有关嘅。 是。 就係讲虎年邮票。 是。咁、我你集邮喎。 哎，我有兴趣，我一个有兴趣嘅集邮人。咁你早排你都同我讲过，咦，联合国都出咗虎年邮票，咁我即刻去睇睇啦，真係出咗个虎年邮票。 是。 咁佢呢嗰、那个呢嘅题材呢就叫做虎臭蔷薇。咁蔷薇即是玫瑰花啦，系嘛？咁咧就系、是、由一位法国嘅中国籍画家画嘅、 哦， 都几靓。我睇到嗰张老虎，佢、就写得几工笔。咁啊，兼隔咧就系啲蔷薇花，即系啲玫瑰花咧，就用啲简单嘅线条写，但系写得几得。呢、這个就唔系我哋中国典嚟嘅，阿岑老师啊，呢啲鬼佬嘢嚟嘅，英国诗人嘅嘢嚟嘅，不过俾阿余光中译咗做。啊、心有猛虎，细臭蔷薇咁样样，咁、呢个系都几得意，系联合国出嘅， 联合国啊， 喺纽约发行嘅。咁、第二套邮票咧，就系、是、我哋中国发行嘅虎年邮票。咁咧，佢今个系列咧已经系去到第四个系列噶啦。我哋中国咧发行呢个虎年邮票，即系发行生肖邮票咧，第一张咧就系、是、猴子，1980年开始。咁佢每12年一個循環咧就出，咁呢次應該係第四輪嘅啦。咁嗱，呢次呢兩張郵票又係我中意嘅嘢，又係因為一個畫家畫嘅老虎印咗落郵票度，係兩張郵票。咁呢個畫家就叫馮大中，我諗70多歲啦，係一個遼寧嘅畫家，都寫得唔錯嘅。我喺香港曾經成20年前咧喺個展覽同佢交談過一兩次，即係有嗰啲畫商啊咁介紹，咁啊好傾嘅。咁啊，佢用筆咧都係工大義，應該話工大義，佢唔係純粹工筆，但係都寫得幾好嘅。 係。 咁咧就我就同佢傾偈，大家都幾開放嘅。咁我就叫佢，我話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哋嶺南派阿楊善心老師嗰啲老虎啊，寫得好好咁。佢都話佢又好客氣喎，我有睇過阿楊老寫得好好嘅。咁點解我叫佢睇下阿楊老師嘅老虎，唔係睇？高建富、高奇峰、赵少昂嗰啲咧，就因为咧好多画家，包括张善子都系写得好好嘅，个个都写得好好嘅，就表现出老虎个凶性出嚟。 系 而阿杨老师咧，就咧写出老虎嘅阴沉一面出嚟，即系譬如话喺度等待觅食嗰刻个样，好多时都表现咗出嚟。咁呢位冯大中咧都好近啊，啲笔路都好近，所以我多嘴同佢讲，佢啊好开心，大家都交谈。咁可惜咧，今次出呢兩張郵票咧，就俾中國啲網民集郵啲愛好者咧，批評得好緊要，就話即係兩隻老虎唔夠神氣，即係佢一張咧就係獨立嘅，咁佢話國運昌隆，就一隻老虎企度，即係咁，但係咧又唔係昂首闊步嗰只，個樣咧我睇落去都係好似少少虎，即係 啲 虎個虎咁樣。咁另外一張咧就係、是、虎韻吉祥，就寫咗一母兩子一隻。即、就、系、是、老虎妈妈两只小小嘅老虎，咁只老虎妈妈又系好似 喺度惆悵緊揾嘢食嗰個樣嘅，咁所以俾網民咧就批評佢。咁但係估物論咧，咁佢都係咁而家啲偉逢大中咧，有啲人稱讚佢咧就係當今嘅畫虎第一啦，第一虎啦咁樣。 黃金城，因為頭先阿萬玉良講起咧就偉老都喜歡啊，因為預咗虎年咧都搞啊郵票啊搞。咁啊，聽講啊，黃金城好似話今年英國首相嘅官邸都貼上窗簾，都加埋呢份。係， 嗱，佢呢個英國首相府啊，即係唐寧街十號啦，我記得係2019年嘅時候，有位女首相，應該叫文翠珊啊。 係啊，係啊， 係啊，佢嗰首簾咧寫得好嘅，佢丹鳳情長龍獻瑞啊，紅桃賀歲就恨迎春，佢平質就啱曬嘅，第一個字不論啦。咁啊，佢就即係喺個紅燈籠嘅紅梅樹嗰度咧，就有兩棵嘅桃花喺度，我嚟襯托嘅，就好有呢個嘅新年氣氛嘅。即係同呢個即係有，即係有個春聯喺度啊，再即係再有兩棵桃花喺度襯托咁啦，所以變咗就相得益彰嘅。佢就呢個咧就係女首相啊文翠珊，咁啊呢首聯到底係請邊個寫咧就不得而知啦。咁啊去到2020年嘅時候咧，即係現任首相有個叫做約翰 莊順啊，莊順 係啦，係呢個呢嗰首即係嗰副聯咧就差啲嘅，咁啊就係敗筆添，就係亦都係有副春聯，佢話一帆風順，年年好，萬事祥和，唔係萬事如意啊，步步高。我就将佢改咗嘅，万事如意咧，事同埋个意都系吉星，二四啊嘛，就要分明啊嘛。呢度又可以为败笔嚟嘅，咁其实可以改嘅啫。万事祥和就步步高，咁就可以就搞掂啦。咁啊，正话提到咧，咁啊就各位系咪万山啊？ 系 万玉良 系咪万？万玉良系。 即提到即畫老，即 畫老虎， 即老虎咧，嗱，其實徐悲鴻咧，我記得咧，徐悲鴻最拿手就應該畫馬，係咪啊？ 係， 佢都拿手畫馬，係。 係啦，徐悲鴻咧， 老虎我見過喎，有一張咁。 都係畫老虎，都係畫老虎。 徐悲鴻就佢曾經講過啊，寫馬咧就必須以馬作為師，畫雞咧就必須以雞作為師喎。嚇，就為咗深入去觀察老虎嘅生活習性嘅話咧。幾代畫虎啊，畫老虎嘅名家咧，有張善子、萬長順啊、和墨神呢啲咁嘅名家咧，好多次啊，就冒著呢個風險就深入去呢、這個東北大小興安嶺嘅腹地，咁喺呢個原始嘅森林裏頭咧，他就好奇怪喎，喺東北虎出沒嘅地方咧，喺度觀察同埋寫身，不單止如此咧，仲得人驚啊！佢哋咧，甚至咧就養埋只老虎添，一日就24小時，同只老虎喺度呆喺度一起啊！喺度嘅生活，以虎就零接觸，我哋話清零啦啊！佢話以只老虎就零距離嘅接觸嘅，嗰啲藝術家嘅筆下嘅老虎可以咁樣嘅。 佢阿張善子咧，嗰陣時住喺四川嘅，嗰陣時咧佢係養老虎啊，自己屋企養一隻，即係由 B B 開始養。咁送到約中，即係養到幾大隻之後離開佢，就即係我就唔記得咗啦。但係咧有啲照片我睇到咧，張善子係細隻，佢自己餵佢食嘢嘅喎，餵佢飲牛奶啊，餵佢食嘢咁樣，同佢係即係幾親密嘅 ，B B 養起啊嘛。 嗱講起嗱萬玉良，我啊問你啦，我知道好多人畫虎啦，但我覺得咧只同畫虎嘅古仔有關係咧，我覺得又好。好特令人即係有啲寓意啊，好有趣嘅。你知唔知道有個畫家叫任百年啊？ 你知晚清啊？ 晚清時代，咁佢其實通常係寫花鳥嘅，但係咧佢都畫過虎。咁啊個古仔咧就你可以想象下就話咧話有個有錢佬就知道佢識畫畫，咁啊想一啲即係你知嗰啲有錢人就變咗即係有啲铜臭味啊，就话叫佢喂，你同我画张老虎，咁即系个态度啊，好骄傲咁样啦，傲气咁样，咁啊任百年就讲话，你画虎唔得都 OK 嘅，要10两银嘅，嗰时10两银就唔不菲嘅，10两银， 好 好多錢啊！ 啊，要即係要我收貴價。咁呢個有錢人咧就會見佢話：，喺你收我咁貴，所以有意咧就要係落呢個任八年就話 ：，OK， 我俾五兩銀你，你同我話半隻老虎。咁啊喂，萬祖良，如果你喂你係任八年咧，你如何處理呢個問題？啊，呢個就變咗一個畫虎嘅故仔啦。哇 ，OK， 我俾五兩銀你，啊，十兩銀一隻老虎啊，五兩銀或者半隻老虎，咁如何咧？ 真係考起嗱，我就真係唔知，我呢個故仔我第一次聽你講，我就留意到咧任八年，我未見過任八年畫老虎，但係呢個故仔有趣，即係咧有啲畫家咧同樣有呢個問題咧，就係寫侍女啦，啊，即係咁咧，俾好少錢咁啦，就俾人寫侍女，咁，那個畫家唔係好想收，但係為咗開飯就要咧，就有啲係點咧，就寫個背面 啊。 咁啊，香港都試過有位係咁啊，寫背面，人哋好寫侍女寫背面，冇面俾咯。咁我唔知任伯年有冇用呢個方法咧。 佢一定要畫半隻老虎出嚟，同時亦都要咧係還以顏色諷刺呢個有錢佬。佢就先畫個山窿，咁然後講只老虎咧個頭咧就捐入個山窿度，咁咪變咗唔使畫上半身咯。 哦， 山窿外邊只係畫到個老虎個屁股同埋老虎條尾。 哦， 咁就然後一個屁股啊舉起條尾啊樹高， 哦， 啊咁啊就諷刺佢話你而家咩啊？啊，你就舉起個屁股嚟拍樹起條尾啊咁樣， 啊，你阿岑老師講起呢啲，阿齊白石你都好熟齊白石啲畫啦，齊白石咧就佢好多動物都有畫咧，佢畫老虎咧，我見過喺畫冊見過一幅咧， 係 就係真係畫個背面啫。 哦， 佢就唔系嗰张画，应该唔系卖嘅，但我唔记得佢点提，但系真系写咗个背面嘅，因为佢咧就画虾高手、花鸟高手啦、草虫高手咧，就画老虎呢啲咁功咧，佢未必系佢个家，我估啊，就我见过嘅，系真系背面。齐伯石就引咗嚟画册嘅，好多都有注录。 嗱，黄金时候先你讲起呢个英國首相啊，文翠珊前首相文翠珊同埋而家現任首相約翰遜都有窗聯啦，係咪好似台灣嘅馬英九都因為佢有個副窗聯咧，係似乎係特別係針對而家我哋嘅新冠肺炎，佢好應景喎。 個窗聯佢馬英九呢首聯咧，我睇過啦，我就先讚讚佢先，佢係寫得好嘅，即係喺內容方面啊，即係我即係这个马英九就是台湾的前总统、就是、曾经到这个台北市、叫做草埔市场就写了副的春联、他的副联就是什么呢岁迟丑牛行色去年逢人苦晓江山什么东西呢他就偷了这个骆宾王就西京守岁那首诗是应该是五 西凉是不是西凉 就其中两句嗱，嗰首詩咧，我就應該係五律。佢話閒居寡言宴，獨坐慘風塵，忽見嚴冬盡方知烈秀春。啊，夜嗱呢兩句咧，佢就偷啦。夜將寒色去年共曉江身，僅僅他鄉寂寞猶剪舊親。嗱，呢個咧，佢就攞咗夜將寒色去年共曉江身。他就用寒色去就攞呢三個字，跟住曉江山就擺咗落下聯，咁啊嗰首聯咧就變咗係歲遲丑牛，因為舊年係牛年啊嘛，咁啊寒色去年逢人苦曉江山，即係話咩咧？歲遲丑牛，主要就係時序嘅轉變，下面嗰兩句就好重要啦。寒色去同埋呢個曉江山咧，寒色係應該係代表一種嘅負面嘅景象嚟嘅，曉江山咧就係代表迎來新來嘅。新的一年是出自正如我提了是骆宾王的西京守岁这首诗来的。他呢就希望这个疫情因为疫情肆虐呢即很犀利啦此时此刻都还是即那个疫魔都不肯走他希望这个疫情尽快结束的希望呢就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他这首恋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个小小败笔在这里。他说根据联的格律呢第一句就应该是质质平平平质质的。他是用了就第二个字用了平声唯一这个字就是致命伤来的。其实好像那样的、即有时 呢首戀咧有少少瑕疵嘅啫，美中不中。佢係歲遲，即係話歲，即係話已經走咗啦，只牛已經走咗啦。所以呢個遲字咧，可以改為個送字，送或者個別字都得，送字會好啊好啲。 別字好喎、啊，好靚啊！ 嚇、啊，別同埋送都得啊，咁啊就用個遲字咧，即係白筆啦，因為遲係平聲字嚟噶嘛。所以呢個一定要喐嘅，所以變咗呢一句咧。如果俾我改嘅話咧，可以改做咩？歲送丑牛行色去，或者歲別丑牛行色去。嗯、下面嗰句就唔使喐噶啦，係照抄得噶。年逢人虎曉光身嗱，呢度咧先報後面啦嚇，即係佢內容係好嘅。但係嗰個詞嘅嗰個鏈嘅格律咧係有啲美中不中。 不過黃金城啊，你話依、這個。我哋讲呢个对联咧，就所谓叫做一三五不亮，就二四六分明啊。 佢第二个 咁，而家佢第二个词字咧就系平声， 系 阳平， 系。 然后又岁词丑牛个牛字又系阳平， 系 啊。咁就两个平咧，就唔系应该一个平一个侧噶嘛。 系啦，冇错啦。 所以呢度就变咗系败笔啊。 系啊。 不过黄金城，我 系 觉得呢个马英九咧系赚果鱼咯。所以我哋如果用果鱼嚟讲咧，个牛字咧就唔系平升，了就变咗系上升咯，平上咯。咁用个普通话讲咧，似乎又 O K 喎。用广东话讲就唔 O K 喎。 但系我哋中国文学咧就系、是、即系有佢嘅格律嘅，所以呢个冇得搞，呢个一定系跟我哋中国古代嘢。 系。所以 跟翻詩韻啊，阿王 係啦，係啦， 詩韻去咧，佢係冇得走嘅。 係啊，冇得走啊。 所以佢應該又唔用個詞字，應該用個歲別丑牛。 係，送啦或者別啦。係，其實意思一樣嘅啫喎。 係啊， 穩陣好多。 係啦。 咁就應該希望阿馬英九可以聽到啊，可以咪知道。知道如何啦，系嘛？全部可以知道情况如何。好啦，咁我哋要听首歌，听完咧就我哋翻嚟继续咧就讲我哋呢个话题叫虎年春年。其实就话除咗春年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咧都可以讲嘅。咁啊，我哋就嗰首歌就叫做《贴春联》。 言人话，寻日由内地进口本港嘅鲜活食品供应大致稳定。根据最新资料，寻日经由渔护署同蔬菜统营署各批发市场推出市面嘅内地供港蔬菜，较日前有所上升，总市场供应量系大约75万公斤，约平日供应量80%多。寻日内地进口本港嘅冰鲜家禽整体货量维持喺平日近70%左右，冰鲜猪肉稍高于平日供应量，活猪供应就如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9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4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22。瑞士法郎0.92，加元1.273，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31美元，卖出1901.57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朝多云有雨，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1-2度。另日日间雨势减弱，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5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爱因斯坦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手稿拍卖，早前传出买家是李嘉诚。相对论大家即使不明都听过，但是知不知道大约100年前爱因斯坦拿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正在香港。1922年11月9号，爱因斯坦同太太坐邮轮去日本讲学，途经香港，由犹太商人接待游览太平山顶和浅水湾等等，是他第一次来香港。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他得到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那阵时就不像今日这样靠手机啊、上网啊得知天下事，爱因斯坦懵然不知，直至离开香港到上海才知道攞奖。这位物理巨人和香港的渊源还包括一场他被指歧视中国人的风波。2018年他这次远东旅程的日记英文版出版，爱因斯坦写到在香港的第一日是这样的：为了每日5分钱美金揼石仔搬石头，这样一来，那些富于生育能力的中国人受到麻木不仁经济机器的严厉惩罚。我想他们在愚昧当中几乎都没有注意这件事，但是看到这样都是令人难过。第二日他和太太去了九龙， 日记就咁样记述嗰啲勤劳嘅邋遢无精打采嘅人，嗰啲屋咧全部都好公式嘅，露台就好似蜂巢咁，所有嗰啲建筑物都黐埋一齐，单调又乏味。中国人食饭嘅时候就唔坐喺长凳上边嘅，而系好似嗰啲欧洲人咧喺啲茂密嘅树丛里边大小便咁样踎住喺度。佢仲咁样写。我注意到嗰啲男人同埋女人几乎都冇咩分别嘅，我就唔明嗰啲中国女性有啲咩咁致命嘅吸引力，能够令嗰啲男性咁着迷。爱因斯坦有冇歧视香港人啊？或者需要睇下时代背景嚟评价？呢啲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嘅一次旅程里边，本嚟冇打算公开嘅私人日记。日记系个人思想嘅延伸，咁思想系冇罪嘅。呢啲日记反映嘅系嗰一个时代，嗰时嘅中国人俾外界或者就系咁嘅印象，或者我哋都要接受爱因斯坦同样都系常人，相对论难明，人嘅行为都唔容易理解，当中嘅因素太多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将会在3月1号开始，到时所有新开的电话卡都要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其实很简单，登记时只需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记住电话卡实名登记3月1号开始了。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国际法的原则去看呢，一个国家呢是要有四个元素，要有人民啦、领土啦、主权啦，同埋要有政权。 美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啦，其实有人做过统计，他说如果数一数美国有多少条法例是关于国家安全呢，有几十条那么多。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咧就讲呢个虎年的春联。咁啊，讲起老虎咧，就啲好有特别嘅。好多人话虎有慈悲心啊，有个成语叫做虎毒不食子啊，又话虎有侠义心啊。啊，你睇下《水浒传》里边嗰啲108条好汉咧，好多有虎嘅花名嘅，咩矮脚虎啊。锦毛虎啊、跳涧虎啊、笑面虎啊，咁啊冚到好多虎嘅花名出嚟嘅绰号。咁啊，唔知我哋两位嘉宾啊，万玉玲啊，而家喺电话度同埋啊黄金城，系咪属虎嘅？你哋生肖两位？ 我唔系， 我唔系虎啊。咁啊，究竟啊，我哋香港啊，搵唔搵到虎人啊？有冇边啲嘅即系？ 有啊，呢个就 嗱有啊， 有啊， 有 啊， 有好多猛人添啊，仲系。 哇！即系真系虎人就 系 威， 系啊，就即系先讲香港好冇？ 系好啊！ 香港属虎嘅，香港嘅男明星咧有谭咏麟喎， 系 啊，梁朝伟啊，周星驰都系吓， 系啊，周星驰都系啊， 系周星驰都系，就女明星咧就杨紫琼啊，关之琳咯， 杨千嬅都系喎， 啊都系啊，咁啊就国内嘅嗰个国内嗰个叫做杨幂啊，呢个都系，啊呢个就香港同埋即系国内嘅明星就好啦。依家讲啲系历史嘅名人啊，先讲呢个我哋嘅中国先啦吓。咁啊就唐伯虎，哇呢、這个出名啦，呢、這个明代画家。 阿王 Sir， 唐伯虎系咪真系属虎啊？佢真系 系啊，系 系啊， 佢、又佢又叫唐伯虎又属虎， 系啊，即系佢就几够运嘅啫吓，咁啊就佢俾人称为明朝四大家啊，同呢个嘅文征明、沈周，同埋呢个仇英，咁啊又同呢个咧祝允明啊、文征明有两个明啊，啊徐征兴啊，四个人称为吴中四才子，呢个咧就都几犀利啊，我第二个人咧就全世界出名嘅。大家都估到边个啦？国父孙中山， 系系 呢个历史名人啦，同埋一个画画嘅书画家嘅，系元朝期间嘅人，呢、這个叫做赵孟頫。 诶、哎，系，赵孟頫 两个虎，一个唐伯虎，一个赵孟頫啊， 犀利。另外有一个咧就是、医圣嘅，呢、這个嘥咗30年啊，花费30年时光写成嘅一部《本草纲目》。 李时珍， 珍咧系呢个医圣咧。另外有一个咧，我戥佢好唔抵嘅。伊轩啊，话呢个阴公呢个喺呢个明英宗土木堡之变系咪啊？佢就建议咧就系立呢个景帝，定呢个定策固守嘅。但英宗最后就梗系即系翻翻嚟啦。但英宗复位之后咧弊啦，伊轩因为俾人进谗言就被杀，系咪啊？所以就呢个好唔抵呢、這个。另外一个就雍同和，系应该就系、是、江水王嘅老师呢、這个又系。 系。 另外一个郭子兴。啊！呢个要讲讲嘅，郭子兴咧就系、是、元末啊群雄之一啊，即系话其实朱元璋咧系多谢佢嘅吓，因为郭子兴嘅养女啊系嫁咗俾佢啊嘛，系嘛，所以令到明呢、這个名下叫朱元璋咧，后来崛起嘅关键人物嚟嘅，即系话咧明太祖朱元璋咧啊，即系话呢个郭子兴啊系朱元璋嘅岳父，虽然系养女啫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八大山人，就唔知两位有冇听过啦？ 朱达， 八大山人就系呢个清代书画家，有个叫朱达啊，系呢个字好怪嘅。 大二， 系大二啊， 大二 系啊，叫做 上高大下得二， 系呢个别号。另外一个就退咗落嚟噶啦，就系、是、江泽民。 系 啊，咁另外就秦始皇呢、這个唔使讲啦，呢、這个系啊。另外一個天文學家就張衡啊，呢度我要講講咗佢一定要講嘅，呢、這個就係思而之長，記以濟矣啊！呢、這個魏源啊，呢、這個人咧就好犀利嘅，即係話咧學呢個西方嘅先進科技啊，從而抵抗西方列強嘅入侵嘅。咁啊就佢呢個思想咧就喺即係影響好非常之大嘅，喺19世紀末嘅洋務派運動咧，有個人叫做張之洞啊。他提出呢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啊，就係由佢啊生化而來，由佢嘅思想生化而來。另外有一個啱啱先講完嘅啫，馬英九。 嗯。 馬英九、陳水扁都係喎，都係1950年出世嘅。 呢兩個叫一山不能藏二虎喎，兩個都50年出世嘅喎。 1950。咁啊，就另外一個就係清世祖啊，愛新覺羅福臨，即係順治皇帝。這個咧就係、是、都好出名啦。好啦，另外講幾個係外國名人嘅都有嘅，一個貝多芬，一個就伊麗莎白二世，即係仲喺度嘅依家英國皇帝啊。另外一個好似做戲嘅咪瑪麗蓮夢露啊。 哦，瑪麗蓮夢都係。 啊，呢個都係嚇。 另外咧，我講過啊，邊個啊？史泰林都係喎。 啊，史泰林都係啊。 史泰林係啊，仲有喎。哦战时的英雄啊，艾森豪威尔啊，哦、又系喎、 啊，哇，犀利！ 咁多劲人， 劲人啊！ 老虎即系虎虎生威， 系啊系啊。嗱、啊，头先咧讲咧，阿王 Sir 讲香港都好多个啊，有一个我 check 咗出嚟咧，就 系 叶刘淑仪、啊，阿叶刘啊，都系虎年啊， 系。 咁咧就头先你 冇讲科学家喎、啊，你哋 科学家， 科学家李正道啊，李正道啊。 哦， 杨振宁，李正道系属虎噶。 哦，李正道，十大元帅都有一位，罗荣桓元帅，就不过好可惜啊，即系早死，1963年定64年已经死咗，60几岁。佢生病啊，长期病患嘅，阴功好多年，系啊系啊。咁另外一位大家知啊，阿江青又系， 江青啊。 系啊，孙中山当时20年代，阿陈炯明又系， 哦， 系， 话啲属虎嘅都好劲吓， 李宗仁都系， 哦，越讲越多， 讲越多，唉，唔少啊。 话我历史学家陈仁确啊，都系属虎噶。 哦，陈仁确 啊，所以你 不过我 check 过，冇乜画家系真系属虎嘅，我都 check 咗好多，都冇乜边个画家系唐伯虎啦。咁如果讲就系 唐伯虎啦吓，书法书画家啦嘛，你话何香凝都系嘅。 何香凝哦， 都系 廖仲海夫人， 系啊，廖仲海夫人系嘛，都书画都好嘅，系嘛， 系。唐伯虎即系乜都得啦，佢啊即系写画山水花鸟美人啊最出名啦，系嘛佢，咁啊影响阿张大千嘛，张大千啲人物字女嘅好多就喺阿唐六儿阿唐人嗰度嚟噶嘛，即系啲功夫喺嗰度嚟噶嘛。 有好多王 Sir 未啊，好多嘅同虎有关嘅趣事啊，譬如话我听到一个历史典故叫做虎溪三笑嘅。 虎溪三笑哦，呢、這个就呢、這个都几过瘾噶、哦 啊， 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个、虎溪三笑。咁、就虎溪三笑就其实根据佛门啊，有一个嘅传说啊。虎溪应该在庐山东林寺的前面，相传有一个在这个晋朝的一个和尚叫做慧远， 东晋东晋 是在这个东林寺那里、住啦，他就但很得意的、哦、他通常呢啲客人拜访他的话呢，他就不会就点呢送，即是说他送客就不会过这个的虎溪的，因为一个虎溪就未加火，只老虎就在大嗌，就有日陶渊明啊，陶渊明呢个系一位好出名嘅儒学家啊。另外一个道士叫做陆修正啊，系举国皆出名嘅道士嚟嘅，就嚟到拜访啊。哈，呢三位儒释道嘅高人系由于兴趣相投，就一路行一路倾偈，谈笑风生。相送嘅时候咧，就不经不觉就过咗虎溪啊，吓，突然间只老虎喺度大嗌，喺度虎切号鸣。三个人大笑而别啊！原来你过咗去虎溪啊，咁啊，后人咧喺呢度咧就见咗三笑亭，一笑二笑三笑三个人笑啊，三笑亭啊，咁啊就喺去到清代嘅时候，有一个叫做唐英，唐英咧我就 check 过嚟啦，系雍正同埋乾隆时期内务府员外郎，這個、呢个咧就陶瓷嘅艺术家，就林文善画嘅，就识雕刻，就算刻嘅，系精通呢个制瓷嘅。啊！佢就点咧？我应该唔系讲嘅祭词咧吓，系题庐山东林寺山少亭一首联啊，或呢首联写得好。佢话桥跨嗱呢个音足字边咧就跨啦，正音就个跨嗱。点解读个跨咧？因为佢下联嗰度有个开字平声对质声二四六分明啊嘛。桥跨虎溪，山教山源流，三人三笑语嗱呢个上联。佢下联系点咧？连开真社。一花一世界，一月一如来，哇，犀利啊！咁呢首恋咧，就表现出古代嘅中国儒释道啊，儒家、道家同埋佛教理想嘅和谐关系。 嗯哼， 呢、這个就笑溪山啊，呢、這个嘅虎溪山笑啊，前为美谈嘅呢个。 嗯哼， 啊， 佢讲嗰个莲社就系阿远公，即系慧远嗰个莲社，系嘛？阿黄老师系嘛？ 呢首恋咧就系、是唐英写嘅。 啊唔系，我话下联啊，头两个字佢系咪连写？如果我冇听过，系咪讲连写？系你头先讲。 连开系啦，连开真写。 连开真写，即系就系讲连写啦，系嘛？ 系系。 呢、這个就系慧远阿远公主持噶嘛？呢个喺度系嘛？ 嗯嗯。 不过呢、這个虎溪三笑呢个咁嘅讲法咧，应该就虚构嘅。嗱，慧远咧就系、是、我哋喺佛家嚟讲系净土宗嘅鼻祖。咁啊！佢系东晋时代人，佢嘅年佢个依个生活年代咧，应该同陶渊明差唔多。 系， 但系呢个陆修正咧，呢、這个道士咧，就变咗系五代十国人，相差咗时间唔夹，所以变咗后人编造嘅，唔系同期人虚构。 虚构、 啊。不过大家就话哦，攞嚟叫做美谈呢、這个虎溪三笑，就表示系其实亦都冇如有一个色有个道。啊！系依个慧远就系属佛嘅，陶渊明系属道近道嗰边嘅，陆修正系道士，并冇儒家，系嘛？ 所以后来 就啱啱将陶渊明讲咗系儒家啦，系嘛？ 问系陶渊明点系儒家啦，系嘛？ 陶渊明都系算嘅，都系。 所以我哋呢个就系临时，不过就话阿王 Sir， 但系好多同虎有关嘅成语，咩咩呢个系狐假虎威啊？呢啲系嘛？呢、這个。 有啲妙解咧，有啲妙解就好靚仔咧，講得真係好啊，寫得啊，因為佢呢個成語嚟講咧，就一般死板板四個字，即係當然未必係一定四個字，但係如果係講呢個嘅成語趣解嚟講咧，講到老虎咧，哇，真係一流。我舉幾個啦嚇，最聰明嘅用咩四字詞咧？四字成語係呢個關於老虎咧，調虎離山，最聰明。最愚蠢咧就放虎歸山。 是 最可怕呢就虎视眈眈，最可悲呢就为虎作伥，因为读伥啊，为虎作伥。最可爱呢虎头虎脑，最紧张呢就谈虎色变，最可笑的点呢虎头蛇尾，最惊险呢就虎口白牙，咁最有活力嘅最活力生龙活虎啦，梗系最威风嘅虎虎生威，最危险嘅就系虎跃龙潭，最讽刺呢就是画虎泪犬，因为最幸运的就是虎口而生。好了，就最假冒呢就狐假虎威，最无奈的就两虎相争，最美好的、就如虎添翼，最神秘的就卧虎藏龙。哇，都几多的，都 好多啊！哇，好犀利啊！ 阿万仲良，而家香港嗰个疫情啊，系咪算是虎落平阳避犬呢咧？啊！而家有啲听众喺 Facebook 都讲，而家我哋就虎落平阳避犬气，龙游浅水啊，嘈虾气啊，俾啲 Omicron 骑虎难下都得嘅。岑老师而家真系惨啊！唔知点跟住佢跑嘅阴公，俾个疫情追住。 而家最唔知啊！而家最惊嘅一种叫做咩啊？我最近先睇到叫做 Delta Con 啊， 系啊，两种变形啊， 系啊，英国已经发现咗啦，唔知几时会嚟到香港噶，话香港而家就两种样嘅，或者迟啲两种合并咧就变咗 Delta Con 啦，唔系 Omicron 啦， 都唔知点搞真系，唉，阴公啊，谈虎色变啊，话讲， 我冇得搞咁搞法， 谈Con色变啊，唔系谈虎啊，变咗。 狂啊！个狂有冇得 写中文？狂啊！依个真系好惊啊！依个问题就系唔知点 有情况。有一个咧，都唔知系咪成语，要请教两位前辈听，就叫虎生三子啊，必有一彪啊！做咧，我记得下咧，就系、是、阿袁维山嘅句嚟嘅。 系 话虎生三子，必有一彪，令我想起咧。就林彪，即系个名啊，用咗佢彪咁，咁好得意啊！林彪个仔就系林立果，咁啊跟佢逃亡啦，嗰阵时系嘛？嗰、那个仔咧，嗰、那个别号，佢哋屋企叫佢做老虎噶喎。系啊，好得意啊！咁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咧。咁佢哋嗰阵即系袁文好嗰个时代啦，不过现在都可能啱喎。佢话一老虎一胎咧，一般系生两只嘅。咁咧。偶尔都会生第三只，第三只咧就特别恶、特别凶狠嘅，可能会咬自己啲兄弟啊，甚至杀伤自己啲同胞啊咁样嘅，咁啊代表凶残噶啦，都系咁啊，那个标字咧都唔系咁多人用吓，即系听名度系嘛。 好啦好啦，万仲良，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再讲啦。蔡枫华唱嘅《一双一对》。 小鸟高飞，同游原野里，只要平凡，不要传奇，纯真朴实如初生的一对。闲来伴你山中去，水边聚，一双一对。看山色美，想披间的美，能令 着我，时时有你，温馨亲切，体贴入微。人间岁月无需理，愿我的初吻在你小面前留一个标记。纯洁的爱只配给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下个月会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需要在3月份内进行3次核酸检测。全民强检负有法律效力，如果未有强检，会有处罚机制。林郑月娥表示，届时全港各区会设立几百个检测中心，市民需要按照出生年份，好似换领身份证一样，预约登记检测。当局会设立关爱服务，预约市民可以带同两名长者或者小童一起检测。完成检测之后，市民会获发足够的快速测试包，可以在下一次强检前每日自行快速检测。林郑月娥话，在中央的支持下，加上本地承办商加强检测能力，相信检测量可以提升至每日不少于100万次。而在全民强检之前，当局仍然会采取围封强检行动。政府公布，在5处地点推展由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治疗设施，包括落马洲河套区、元朗潭尾、前新田购物城、洪水桥和青衣。其中元朗潭尾和前新田购物城用地是由业权人借出的私人土地，政府感谢发展商包括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兆业地产无偿借出土地，并快速交出场地，给项目尽早开展。有关土地已经交给援建团队开展工程，特区政府亦都正同援建团队敲定项目的详细设计和规模，目标是俾设施早日建成，照顾抗疫工作的需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应疫情调整学校本学年的上学安排，将原来7、8月放暑假提早在3、4月放，令到各界可以集中精神抗疫，俾政府利用校舍作全民检测或者隔离用途，或者让学生打疫苗。有关安排适用于幼稚园、小学、中学、国际学校，不包括专上院校。学校将会在3月初开始放假，预料至4月复活节假期后复课。至于中学文凭试安排，林郑月娥话正努力争取按原定计划在4月22日开考，但需要视乎当时疫情发展。他说复活节假期之后，小学和国际学校才复课，中学要等待文凭试核心科目考完之后才复课。由于已经提早放暑假，因此本学年最后上课日是8月12日，新学年照常在9月开学。政府发言人表示，昨日由内地进口本港的鲜活食品供应大致稳定。根据最新资料，昨日经由渔护处和蔬菜统营处各批发市场推出市面的内地供港蔬菜，较日前有所上升，总市场供应量约为75万公斤，约为平日供应量80%多。 昨日內地進口本港的冰鮮家禽整體貨量維持在平日近七成左右，冰鮮豬肉稍高於平日供應量，活豬供應就如常。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944點，下跌1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51點，上升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02，日元115.2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3，人民幣6.327，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6.01美元，賣出1,897.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寒冷，多云有雨，市区最低气温约为9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雨势减弱，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现在的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到文威，估唔到除咗开心谜题表现出色之外咧，连猜灯谜都咁叻，真系欣赏你哟！ 桂林，你过奖啦！你平时估谜题嗰种挥洒自如嘅风度，更加值得大家欣赏啦！我哋咁落力，其实都系为咗一样嘢啫。 咩啊？ 就系想大家开心啦！ 耶！ 咁大家记得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黄桂林、 杜文慧、林超荣、 陈淑兰、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大家齐心抗疫，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心理学家丹·埃瑞尼 （Dan Ariely） 的著作《谁说人是理性的 （Predictably Irrational）》，说明人有诸多不理性的认知谬误，可以被其他人操纵。而当我们知道思维有谬误，自然就想克服他们。问题是怎样做呢？读这本书认识人的谬误有没有帮助？遗憾的是，单单认识认知谬误，可能对克服他们的帮助不大。原因在于认知谬误普遍在潜意识的层面发生，理性上了解认知谬误未必可以影响潜意识层面的偏好。 例如假设有间戏院有售3元的小炮谷和7元的大炮谷，平常各有一半顾客选购，如果戏院想令更多人买大炮谷，可以新增一个6.5的中炮谷选项。中炮谷不会多人选择的，因为只是多给5毫子就能够买到大炮谷是划算得多了。要比较小炮谷和大炮谷是困难的，因为你要思考你有几咁喜欢吃炮谷，同埋喜欢嘅程度系咪值得你俾多啲钱。相比之下，比较中炮谷同埋大炮谷就非常之容易啦。所以你会倾向舍难取义买大炮谷。 呢、这个就系心理学上嘅有利效应 （decoy effect）， 亦即系加入一个明显劣等嘅选项 （decoy）， 以反映同佢同类型选择嘅优越性。即使你知道乜嘢有利效应，亦都好难对佢免疫嘅，因为我哋冇办法摆脱人唔中意作复杂比较嘅根性。咁我哋点样好呢？其实答案就系唔好太依赖人性，反而要建立容许人犯错嘅制度。例如喺会议入边安排一个人 Devil's Advocate， 专门提出反对嘅意见，有助团队睇到盲点。 所以制度健全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总是可以做到最好的决定，而是透过互相制衡，令到错误的决定不至于招致灭顶之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谁说人是理性的》，作者丹·艾瑞里，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医生， 做了抗原测试而结果为阳性的病人，如果他身体没有很明显或者特别的不舒服，希望他们不要去急症室，尽量看看可不可以找家人、朋友或者利用速递的服务协助他们索取和提交这个深喉唾液的样本包，接着就在家等候那个结果。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屿山大屿事》。 提起大屿山，你会想起什么？天坛大佛、大澳渔村，还是梅窝瀑布？今晚一起拜访梅窝小店，感受社区人情味。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欢迎翻翻嚟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啊，而家已经系最后一节啦。我哋今晚嘅题目系讲虎年嘅春联。咁喺电话度有阿万玉良同埋阿资深中文老师阿王 Sir 阿黄金城。阿王 Sir 啊，我知道你有个癖好嘅，就系，你每年咧都喜欢咧去中港两地搜罗一啲所谓歪联。 连 就并且加以评改啊，变成你嗰种趣味。你今年有啲咩新发现啊？ 我先讲呢个无线电视啦。那个深圳书城咧，我年年都讲嘅。咁啊，可能有啲 无线电视你都年年讲噶。 就可能个听众会问：咦，你去大陆咁啊，要隔离21天噶嘛？我唔使啊，即系我有个老友记啊。即係佢嘅朋友喺深圳住嘅，咁我就叫佢影咗佢，跟住 send 俾我，咁啊就可以避開21天隔離咯。 哦，無線噶，一賀年嗰個年初一個賀年嗰個恭喜發財好運來係嘛？個春聯 唔係嗰個無線電視嗰個大年初一嘅，咁啊就佢恭喜發財好運來係，咁啊就佢先冇同冇線嘅嚇，即係冇完之後咧就嗰副對聯咧就退咗出嚟啊，咁啊好靚嘅喎。非常華美啊，精緻搶眼嘅呢副春聯，但可惜瑕疵嘅春聯咯嚇，咁啊就即係如果同往年比咧，無線係進步咗噶啦，嚇咁啊佢話虎躍嗱，佢好有氣勢嘅喎，虎躍聲威壯猛户，千家多吉慶嗱，呢個上聯，佢下聯就係龍騰複雜來九州，六合永昇平嚇，但係仔細再睇即係睇多一次，咦弊家伙！壮猛户三个都是七星，即是说呢连用三执尾，这个买笔来的，读出来都不好听，壮猛户。另外有个买笔就是二四六分明嘛，那个慢和个狗都是七星，又是壮的。所以这个呢是无线的少少的。 他年年都有问题的，为什么他不找个好一点的懂得写恋人写 啊，那就其实都可以改的，虎跃声威壮万家。咁啊，下边嗰个千家咧就改为千门，好啦，后边下联嗰度就麻烦啲嘅，叫来九州，九州嗰度咧其实可以用中下、华夏、中国都得，我咧就用咗中土啊，咁啊就今日变咗就成首联就正晒，但我发觉个来字咧，来九州咧个来字始终冇咁靓仔嘅，我将佢改埋，改埋个林字，即系来临个林啊，咁啊成首联咧就变咗点咧？虎躍聲威壯萬家，千門多吉慶。 龙腾复杂林中土六合永星平，哇，咁啊靓仔晒啦。咁就深圳书城嗰个呢，因为佢深圳书城系可以为文化气息个龙口啊，照你啊，照常你啊，就应该搵个高手或者搵个识写嘅人啊，咩咁 又唔得啦，有啲咩问题啊？ 呢度呢又系有瑕疵嘅，又系撞咗星，可惜即系同旧年比呢，都系差。都是差不多，都是咁弱啊！佢话书香送暖啊，好靓，写得啊！书香送暖啊，春色至就弊啦啊！即系嗱，我读埋下联先。玉虎献穗，穗华新嗱，佢就识就第一年最尾个就系质啊，第唔系上联啊，最尾个就系质，下联最尾个就系平，佢识，但系咧色春色嘅色系日星字，即系质星啦。在这个位置就好唔掂当，应该就係平平質質平平質㗎嘛。佢用咗平平質質平質質，呢个又唔掂。我就将佢春色改为春光，春光即係春天嘅景色啫。咁就整返个平星啦。下联呢就玉虎，佢因为跟住虎年咁佢砌个虎出嚟。玉虎献穗喎，穗华新，个华字嗰度呢又係唔掂当。佢应该用質㗎嘛。佢用咗平。咁就欠税呢虎啦，意识分明虎同个税都係質，又係唔掂。所以欠税就好易改啫，改为情长咪得囉。玉虎情长，岁月就唔好用岁华啦。岁月新，岁月即係年月时光啫。情长即係呈现呢个长岁。咁成副暖呢就变咗啲，改咗之后呢书香送暖春光至。玉虎情长，岁月新，咁咪靓咯。嗱，呢度我想讲讲嘅呢个维康啊，即系维康走入咗维康买啲曲奇饼送礼。 超市啊，维康超市。 啊，佢维康超市咧，佢嗰啲即系佢又唔系挥春嚟嘅，即系贴满晒好靓啊。但可惜有上年冇下年嘅，好奇怪喎。咁啊就佢嗰、那个佢话维康新春迎福虎。福虎用得挺好的，惠康新春迎福虎，它是上联来的，但是就好弊家伙，康新春迎全部是平的，不行，即是我是跟着略为跟它执一执，惠康贺岁人常乐，福虎就是它用福虎，我就摆在下联那里，惠康贺岁人常乐，福虎迎春货跟齐，货跟齐，就将它搞定了。咁另外我想讲讲大快活啦，好大快活呢就连锁店啦，佢话快活贺新年，虎年行大运，咁就其实有少少败笔，将个年字改改就得啦，另外将佢左右调翻转就点呢，大快活我冇喐过佢㗎喎，快活跟住下年一个大字，虎年行大运，快活贺新年，将个调调就变咗虎年行大运，快活贺新春，将个年字改咗个春字，咁啊靓仔晒啦！另外咧就有个我都要讲讲嘅，粉岭有个陆游轩啊，话呢个咧好有气势嘅。 长恋嚟，我听讲。 系啊，好有气势啊！呢个真系，佢陆游轩佢就嵌埋落去个陆，佢上联游轩摆喺下联，嗱都叫勉强强都得啦。佢话陆树林荫，虎啸雄声，春回大地迎新岁。这个上年下年游轩锦绣鸟语花香家家欢乐节丰年，看下去比较吓一惊，但再仔细看看家家是叠字来的嘛，家家没有理由对春回的，小路仔都看到是不好掂当，家家点对春回呢，所以呢暖来讲有个格律的，他分了三句，他上年分三句，下年分三句，他在停顿部分他分三句，第一句那个就应该用平的，第二句咧，亦都用平；第三句即系最尾系用质，嗱，应该系咁样正声嘅格律啦。佢就佢错咗啦。林印个印系质声啊嘛，所以呢个又系唔系好掂当。另外咧就下边嗰句家家欢乐接丰年，丰年又唔好，又唔系好掂。丰年系平平，喺呢度就要求质平，质质平平，质质平啊嘛。咁我就略为同佢质一质，就变咗系绿树葱茏啊，葱茏咧，葱就系、是。青葱的葱，龙就是草花头一条龙的龙，葱茏即是草木青翠茂盛的样子，绿树葱茏，虎它就是 虎啸雄声，就改为虎跃龙腾， 春回大地迎新岁啦，呢句冇喐佢。下联就系、游轩锦绣，好啦，鸟语花香，将佢对调，花香鸟语就对虎跃龙腾啊，咁啊对翻咯。佢话家家欢乐，咩节丰年咧就改为丰顺，一帆丰顺啊嘛，丰顺千家庆有年，有年即系丰年啫，就翻个平质。或者你唔用丰顺，咪用福印咯，福庇咯，福佑咯，啊咁都可以，即系可以对得到。另外有一个叫做就 U 购啊，就系呢个超市嚟嘅。呢度要讲讲，佢话迎春迎喜迎富贵啊，节福节财节平安啊，即系佢以为好电档啊，就系、是、哇啲平质又唔好电。咁啊，佢富贵咧，我就改为荣贵啊。咁啊，荣贵嚟讲咧，可能有人咦有荣贵嘅咩？荣贵荣华富贵系出自杜甫嘅诗啊，怡远隐居嘅诗啊，佢话。祝明基荣客，荣贵而粪土啊！所以呢个荣华富贵一定啱嘅呢个啊。平安咧就改为寿安，寿安系长寿而安泰啊，出自韩非子嘅呢、這个长寿而身体安稳康泰嘅呢、這个系啊。所以成句就话迎春迎喜迎荣贵，节福节财节寿安，咁我就搞掂咯啊。又或者系同佢改多对啦，迎春迎喜迎康泰。唔好用富贵啦，节福节财节吉祥嗱咁啊，另外一个就迎春迎喜迎天福嗱，呢句反为我中意啲。唔好用富贵，因为撞咗星啊，用天福。天福就是上天所赐俾人嘅全寿富贵啊嘛。跟住就佢话节福嗱，嗰、那个福咧，因为我查咗个富贵个富喺呢度就落翻个富字，节富节财节有年，有年即系丰，即系丰年啫。啊，咁咪变咗就系、是、啲联就靓好多噶啦。 阿万玉良啊，我知道你都写过，你为虎年都写过对联嘅，你不如讲出嚟俾阿王 Sir 评定一下。 好啊，欠酒欠酒啊！ 你俾阿王 Sir 睇睇，睇执一执下，我睇唔睇要执一执？ 执啊，要啊，请教下。 有冇讲啊？ 你讲啊，你讲。 七言联嚟嘅。 啊。 就上联虎啸生威，开景运。 嗯， 下联咧就系龙腾起直送瘟神。 嗯， 哇，好喎、 啊， 就认为整添。 我多谢你就指教下嗱、我自己个心，我自己嗰个心意咧就唔系年初一写嘅，就系、是、年初一过咗之后咧，就觉得即系、就是、我初就有个虚愿，就希望新蒸头搞掂，但唔得。咁我用龙腾起直咧，就希望咧惊蛰咧就快啲送走瘟神。咁、那个惊蛰咧，我 check 个日历就三月五号啊，陈老师。 系 有冇机啊？我睇冇啦。 哦，唉唔得啦。我有个朋友啊，写咗打油诗俾我睇啊。里边个打油诗点讲啊？咩叫做系窗外青山楼上楼啊？全民抗疫嘅家中楼啊！跟住就不求三月就下扬州，但求四月就上茶楼。 梗 系唔得啦！而家都话嗰个限聚令啊，同埋嗰啲即系社区呢个隔离啊，呢个社交距离啊，去到四月二十啊嘛，啱今日阿特首讲先讲，点到四月上茶楼咧？五月上茶楼就希望有。 中小学提早放暑假， 咪咯，所以问题就，所以嗰个咪打头师讲，待到春花烂漫时啊，摘下口罩会亲贫、亲友、几难啊，系嘛？ 真系好难。正话阿万兴咧就 我手 暖啦，整咗手暖啦，就我好多年喺个电台都系写暖嘅，但系今年咧就我话试下写诗吓，即系都系希望啲听众出入平安啊，平安大吉啊，福寿啊，驱全啊，所以嗰首七字诗嚟嘅，咁我就恨咗广东广西，就恨埋我哋主持人入非，就恨埋个府，恨埋个港台，恨埋个港众香港嘅听众啊，所以就七言字诗系七绝啊，咁佢话讲话飞声妙翠峰，啊广东广西话恨啊前面嗰个字啊，广东讲话飞声妙翠峰。东来日月最轻松，港营苦碎港台中，西土同欢福寿龙。啊，呢度就喊咗广东广西咧，就飞啦，港台啦，港众都苦，就五样嘢啦。這个西土咧，我就取巧啦。西土咧就系西土同欢福寿龙，即系话咧， 中西啊，唔理你中国定外国都好啦，都系中意庆祝我哋嘅春年嘅。咁啊，呢个西土啊，系呢个嘅相关语啊。点解咧？西土系指嘅周代部族所居嘅故地，啊，大致喺今嘅陕西省，或者可以指长安，或者指十地。好啦，亦都系指佛教嘅发源地印度啊。古人以印度喺中国嘅西面啊，所以有咁嘅称呼。好啦，最后嗰个就系我哋泛指西方嘅国家，所以希望呢首诗咧就带俾听众啊，同埋呢个港台嘅即系同事啊等等啦，就身体健康啊，就 非常好啊，王Sir，真系向你学习。 系 啊，系。非常好， 其实我都想上茶 楼 好耐啊，但系上唔到。 上唔上茶楼？嗱，揾日揾啊，你揾日揾埋你同埋阿万玉良一齐饮茶啦。 我要揾日啊，真系有呢日就一定开心噶啦， 系嘛？可以能够就整翻封诶，喺度吟诗作对，吟诗作联。 我已经好耐冇去过， 但系好多啊，往常好多，我发觉好多地方摆嗰啲链嘅位置都唔啱噶，因为摆应该右边上链，左边就下。乱喎，好多左右都唔啱喎，横批应该由右向左，唔系左向右啊， 其实好容易啊，佢哋唔知点解，即系你个面向住吓，即系向住嗰边就得噶，你只右手你向住佢，你块面即系你面对就得噶啦，你右手梗系上乱啦， 系咯， 左手梗系下乱啦，呢个 即系好多左右都摆错嘅，上下乱嘅位置都唔同嘅， 系咯系咯， 好多好多都有呢啲问题，即系头先阿王 Sir 批评咁多嗰啲咧。其实我都睇咗好好多，有时都好中意留意一下咧，发觉即使对嗰个评质已经有一个基本嘅唔了解或者混淆咧，咁你做唔到乱嘅，词性又唔得系嘛，往常系嘛，我谂啲训练要好严谨啲先得，即系中小学要开始。 即系名词对翻名词，动词对翻名动词，形容词 系咪 对翻形容词系嘛？ 唔系佢公开试，佢唔考对联啊嘛。 不过依啲就应该系一种都系一种教育，一种文化教育嚟噶，系嘛？ 系老师啊，阿岑老师啊，讲开咧，我哋啲都系诗词歌赋嘅嘢咧。关于古嘅诗词咧，有我啊想提一提咧。啊，读过阿胡主席毛泽东咧，亦都佢我睇咗佢七啊几首诗咧，佢有三首咧都系有个苦字嘅，最。哦比较出名就是1948年解放南京的时候，就是虎踞龙盘金胜色，天翻地覆盖而康，那个气势都不错的吓。阿王Sir点睇啊？ 系犀利，毛泽东写嘢梗系气势逼人啦，同阿柳亚子啊，呢两个人真系 好 friend 嘅，系咪？ 成日唱和咯。 唱和 啊，小唱和咯。 嗱，佢第二句咧就悼念杨开慧嗰个就词嚟嘅，就蝶恋花，忽报人间曾伏虎啊，泪飞顿作倾盆。 又有虎， 系啊。第三首咧就系佢自己1962年生日嗰日70字寿诗嚟嘅，佢系写咩咧？佢话独有英雄驱虎豹啊，更无豪杰就怕雄碑。红飞即系红人嗰啲大只啲猛兽咁啦，呢首诗咧就系爱嚟闹克鲁晓夫嘅。佢话独有英雄话自己系驱虎豹，英美都系虎豹嚟嘅啫。咁啊，更无豪杰怕红飞，你啲苏联啊咁高大有乜用啊？咁嘅喺不过佢呢首诗好得意喎，提做咧冬云，天上云嗰个白云个云啊，冬云，好似啊唔系好拉更嘅。 好啦，我哋讲唔晒啦，万用良，我哋搵日饮茶再倾啦。咁啊， 听多谢， 咁啊，我哋讲讲听晚嘅节目咧，就系苏轼、张子祥同埋我哋嘅监制胡世杰咧，一齐同大家讲呢个抗疫最前线。咁啊，跟住落嚟就系那些年张伟基嘅节目啦。仲有一首歌就系殷秀珍唱嘅《成双成对过新年》。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你美，我吻你，你受那个什么黑？红如意，心欢喜，盼望今年要得如意郎美。小妹妹，告诉你，我也有个花。